一旦那年离了他归呀，愁烦。心儿里呀，忍得不迟。有什么真实的本领，今拜手下，怎比老夫来至疆场之功？而今他到官告去，先为押朝堂，此事我知。You fool!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，好汉也。为此事终于临到心思纷

知驸马驾到，未曾冤名，正定十罪。 岂敢本宫来可鲁王引宫海涵？ 岂敢！驸马到此，必有所为。 我命家将韩请出外办事，不想被相马杀死。 相马可曾带一道？ 带到了。 我不带上来，一同审问。 为是 有 带相马， 带相马呀！ 盘问起本宫来了，问是 有 顺家 请问哪里去？ 顺教何一佛， 只恐你难去不得。 Oh!

Ah! Thank you. you 听众朋友，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诞辰90周年，京剧折子戏专场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夏慧华演唱的《女起介》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夏慧华演唱的京剧《女起介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Thank you.